不可言一义。啊，在《生密解脱经》中，第一个例子是翻译作柯，柯就是裸背，白，白就是鲜白色性，这两者不可以说是一相或是异相。解结经云，譬如商须，白色不可言一义。在解结经中，这一个例子是翻译作商须，也就是裸背，白色也就是鲜白色性，这二者不可以安立一相与异相。看下面的经文，如裸背上鲜白色性，筋上黄色亦复如是。根三举玉重视分成十颗，这是第二颗心二，筋与黄色一异玉。如裸背上鲜白色性，筋上黄色亦复如是，就如同裸背上的白色与裸背不可以说是一性或者是异性，黄金上的黄色与黄金也不可以说是一性或是异性，而破斥的方法与裸背及白色是相同的。这以上的第一例以及第二例都是依色尘来破斥一性与异性的执着。再看下面的经文，如空喉身上美妙取性，不易施设与空喉身一相异相。根三举玉重视分成十颗，这是第三颗心三，空喉身取一异玉。如空喉身上美妙取性，空喉是一种乐器，有直立的竖式的空喉，也有横的卧式的空喉。这个横式的空喉呢，据说是在春秋时代出现在楚国，跟中国的古琴出于同一个源头。而竖式的空喉在汉朝的时候呢，是由西域传入了中原，现在我们就称它为竖琴。拨动琴弦可以发出声音，由声音的编排就可以演奏出不同的美妙的乐曲。不易施设与空喉声一相异相，美妙的乐曲与空喉发出的声音不能执着是一相或者是异相的。美妙的乐曲是由空喉的声音前后不同音符的高低抑扬而组成，离开了空喉的声音就没有美妙的乐曲，所以声音与乐曲不能够说是完全相异的异象。空喉发出的声音是固定的音符，经过了编排却成为不同的乐曲，所以也不能够说声音与乐曲是完全相同的一相。这个是一生成破斥了一性与异性的执着。请看讲义十四的第二项，为声与曲不可言一，总别一故。声是总，曲是别，